会流动，无暇浪淌跨过，不尽红红我问怎懂，回忆凋落别如何。无想阮的坚定，并无看好软弱心情，无阮前途是光明，雨水滴，雨水滴，因阮忆受难滴，怎样好阮你休离去？永远无人通看见。